北京时间16点整。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桌中新闻， 桌中新闻。 为全面提升我市教育工作水平，目前涿州市教育局召开2017年教育工作会，对全市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副市长赵玉芬出席会议，教育局全体机关干部参加会议。会上观看了2016年教育工作专题片，回顾了近3年来的教育工作，并对去年工作当中涌现出的先进单位进行表彰。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与部分学校代表签订了2017年安全、综治、维稳工作、2017消防安全工作和教育局党风廉政建设目标等协议。3月6号，涿州市市长陈宇主持召开市长碰头会，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各位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出席会议，市政府办公室班子成员参加会议。碰头会上，各位副市长就分管工作近期开展情况及下一步的工作安排进行了简要汇报。陈宇强调，春季植树造林工作要和交通修路及打造美丽乡村工作相结合，统筹兼顾，利用好有限的资金，避免重复投资造成资金浪费。陈宇要求工作中要主动作为，做到心中有数、有思路、有措施、有摆布、有节点，重点工作常抓不懈。陈宇还就棚户区改造、园区托管、城市建设等方面工作做出具体的安排部署。3月3号，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召开机关作风整顿暨工作部署大会，对2017年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对2016年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对2017年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怎么就输不过来？哎哎哎哎哎呦！接天桥，傲龙出海，地下通道穿长街。三元桥蝴蝶，那个飞呀飞天外，安贞桥明珠绕呀花台，立交桥是修得特别呀快，你就数啊数啊数啊。怎么就输不过来？哎哎哎哎哎呦！ 海，梦想未来爱都连着四海，梦想未来。

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向往着一朵玫瑰，月光的清辉，晚风的清吹，让你显得那样美。 桌上放了一杯水， 是你亲手端来的，小小的关怀，深深的感慨，我都觉得特别珍贵，真的愿为你受罪。只要你快乐的飞，就算为你负累，就算为你憔悴，心里也是幸福滋味。和我相爱的人相依相偎，还有什么会比爱情更美？望着手中的水，杯杯中的清水，不知不觉流出了泪。让你我永相随，让今生 是谁？ 总是全心全意的出现在你面前。爱是一个长久的诺言，平淡的故事要用一生讲完。当明天成为昨天，昨天成为记忆的片段，泪水与笑脸都不是永远。 才知道，坚固的墙。

看，少有人来停驻。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春风吹拂，但是季节不曾为我赶路。我很有耐心，不与命运追逐。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羡慕，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 习惯木起木落，总以为明天还很多， 没想到这笑脸会让我难过。 习惯一起走过，没想你不在的生活， 雷雨也是阳光闪烁，是避风的角落，离开灰尘最美的洒脱。掩饰心的守诺，我和你不逃过， 你是我一辈子的守护。 难说再见， 你的微笑滴落在我眼前。 走过，没想你不在的生活， 雷雨也是阳光闪烁，是避风的角落， 离开灰尘最美的洒脱。 掩饰心的守诺，我和你不逃过，你是我一辈子的守护。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凡到何时力续保的客户，所有返利全部返还，另送喷漆一块。咨询电话6937-9399，良乡凯旋大街18号。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凡到何时力续保的客户，所有返利全部返还，另送喷漆一块。咨询电话6937-9399，良乡凯旋大街18号。 1.4T DCG 澎湃动力，5.7升超低油耗，2700毫米超长轴距，这就是全新科鲁兹两厢版，敢梦敢行。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房山区延村镇澎湃汽车城内，咨询电话0106137-7777。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法制晚报消息，今年本市将出台共享单车的管理办法。引导各区市划自行车停车区域，引导企业用户逐步完善管理和使用。停车管理方面，今年城六区将各选择5个试点，将区域停车管理纳入社会综合治理范畴。市交管局副局长李少明介绍，全市将逐年推进停车秩序严管大街建设，做好停车的加减法，社区医院周边尽可能的创造条件增加停车位，同时对于餐饮娱乐购物热点区域要减少占路停车位。此外，本市将大力推广互联网加办公模式，鼓励中央商务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功能区域内企业实行弹性工作制，从源头上减少高峰时段的交通出行。中国经济网消息，全国政协委员、民营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何邦喜在两会当中提出提案，将新机场命名为北京大型国际机场。去年他的这一提案就受到了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何邦喜表示，将北京新机场命名为北京大型国际机场，展现出了北京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当中的龙头作用和领导作用，可以深入推进京津冀一体化，打造区域合作标志性工程。此外表示，北京新机场主要客源来自北京市内，因此命名为北京大型国际机场能够直观便捷地指明出新机场所处的大概区域，而且方便与市内现有的交通线命名、道路指引、公交指引配套，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交通路线的更名和修改，方便城市交通的运行。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小小的家。 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永远远跟不上悲壮的房价。给我一个小小的家，挂牛的家，能挡风遮雨的地方不必太大。给我一个小小的家，挂牛的家，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挂牛的家。 的。自从见了你以后，我就有预感，我会牵你的手，在不久之后，我就要很温柔，就要非常温柔，我将你爱个够，这是最后的决定了，我已经决定为爱往前走，在你蓝蓝的天空中，我想要和你到云端吹风，这是最后的决定了，我已经决定爱你到最后，在你小小的掌心中，我想要送你美丽的彩虹。想要送你美丽的彩虹， 丁甲乙丙， 痛并快乐，快乐着，狠狠且爱且狂，痛并快乐，快乐着，不理不问啊不想，痕迹深爱，爱既有伤痕，爱从哭的嘴边里来，痛并快乐，快乐着，狠狠且爱，痛并快乐，快乐着，不理不问啊不想，痕迹深爱，爱既有伤痕，